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丧母扁担，亲友亲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。你问我下班的客哟，我湘江边上哎，种茶人喽喂。丧母扁担，亲友亲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。

边带软溜溜蓝马街，哥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姐呀姐呀，下溜粥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下溜粥来嘛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蓝马街，哥呀哈里呀。柳州的姑娘会梳头哎，姐呀姐呀，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大街梳一个盘龙钻喇嘛街，哥呀哈里呀。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姐呀姐呀，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了嘛姐，哥呀哈里呀。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姐呀姐呀，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哎。

长，要不敢海下的思乡水，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古浪古 鲜花长在 生多风浪，何须愁白少年头。阿嬷愁，阿嬷愁，劝君莫忧愁，劝君莫忧愁，劝君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未经动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 醉人的哈密瓜，